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中国古代历史好比是一个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出人意料的是，在明朝这个太监帝国，竟然出现了一位太监政治家，他的名字叫做冯保。周围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可能很多人对冯保这个名字都不甚了解，看过电视剧《大明1566》的朋友可能会对他有点印象。电视剧当中的冯保经历曲折，遭遇了太监和大臣之间的权力争斗，被派去照顾一个小孩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翻身的资本，因为他照顾的那个孩子很信赖，很喜欢他。最重要的是，这个孩子是皇帝的孙子，也就是后来承继了大明皇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电视剧演绎的成分当然存在。那么历史上的这位大太监冯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事件呢？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冯保，字永廷，号双麟，明代嘉靖年间入宫，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太监。一般说来，这太监由于出身并不好，而且家境贫寒，能识几个字写清楚自己的名字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按这个标准呢，冯保绝对可算是太监当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还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他还喜欢绘画，也喜欢收藏各个朝代的著名画作。比方说，有一次冯保在皇宫当中闲逛，他就走进了皇宫内的收藏库，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他就喜欢上了其中的一幅画，并且据为了己有。而这幅画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不仅如此，这冯保还光明正大地在这幅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这件事情充分地说明了冯保这个人胆大而且心细，这也是当时的张居正选择与冯保合作的一个理由。因为作为首辅的高拱一直想控制作为次辅的张居正，而高拱又是冯保最痛恨之人。那这高拱和冯保之间有着怎样的过节呢？下面为您慢慢的道来。我们知道，在明代的太监机关当中，权力最大的要数这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助皇帝批改奏章，所以说上到军国大事，下到鸡毛蒜皮，都得过司礼监这一关。从嘉靖年间开始，冯保就是司礼监当中的一员。 隆庆皇帝登基后，他也是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的管事太监。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职务，因为东厂是明朝赫赫有名的特务机关，而御马监又手握兵权，是十二监当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但是冯保并不满足，他要回到司礼监，他要做一位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这里解释一下，明朝司礼监的工作是替皇帝在奏折上打勾和盖章，打勾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但是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一位掌印太监。而恰在此时，前任的掌印太监被撤掉，那按照职务和资历理应是冯保接任，但此时内阁首辅高拱插了一把手，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任命为了司礼监的掌印。陈洪没多久也遭到撤职，没想到的是高拱又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孟冲原来的职务却是上膳监，主要的职责是管做饭的，这使得冯保异常的愤怒，应该说他已经出离愤怒了。据说冯保在家中连骂了三天啊，他终于明白，他要当掌印太监就必须得想法子除掉这位内阁首辅，也就是高拱。于是张居正和冯保一拍即合，二人决定合作除高。但这儿有一个问题，高拱此时的威望正盛，皇帝也对其言听计从，朝中的爪牙更是数不胜数，张居正和冯保有些无从下手。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天张居正突然得到密报，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眼见天色已晚，为了给冯保送信儿，张居正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了冯保。然而第二天，张居正一到宰相在皇宫中的办公地点，也就是内阁，高拱就当面质问张居正给冯保送密信的事情。张居正没有任何准备啊，一时间是手足无措。但是片刻之间他镇定下来，只是笑着看着高拱，也不说话。两个人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说你不要乱来哦，便气呼呼地离开了。冯保知道高拱质问张居正的事情后，决定索性摊牌吧。张居正明白冯保是对的，现在已经到了情况万分紧急的时刻，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先下手为强还可能抢占先机，再晚就真的麻烦了。但是沉思熟虑过后，张居正决定再等等。 中国古代历史五彩缤纷，变幻无常，常常出人意料。在明朝这个太监帝国，竟出现了一位太监政治家冯保。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明朝太监冯保的故事。 明朝隆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2年5月26日，隆庆皇帝真的快不行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紧急下令召见了三个人，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他连轿子都没坐，60多岁的老头啊，从东安门跑进了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儿之前抵达了。当高拱到达寝宫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他到来，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太子的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冯保。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三个人到场那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居住在皇宫中。而张居正比高拱先到，兴许是他年轻跑得快。冯保是司礼监秉笔，也就是皇帝的贴身秘书，他过来也还说得过去，所以高拱也就没多想，直接扑奔皇帝的面前。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张居正之所以能早到，是因为他早从冯保那儿得到了消息，而冯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实施了。看见高拱来了，这位隆庆皇帝的精神稍好了一点，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了他30余年亦师亦友的臣子说出了最后的话：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讲完，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此时乃隆庆6年5月26日。这皇帝死了，最自信的人应当是高拱啊，因为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我把他交付给卿辅佐了。但是在高拱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的冯保不动声色地拿出了皇帝的遗诏。这遗诏的内容除了写了些隆庆皇帝自我反省的话之外，还写了对大臣们的期望，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来辅佐太子，共筑大明的江山永固。但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却是：着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哎，这句话太不得了了。要知道，在明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像王振和刘瑾这样的人，想与大臣一起来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然而这个例竟是被冯保破了，高拱几乎气得七窍生烟。更何况按照规定，皇帝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诏，遗诏应该是高拱来拟的，现在这个太监冯保竟然搞出了一份遗诏，这份遗诏的来源着实让人费解。但是高拱也没有证据去反驳冯保，况且遗诏也没有指明让冯保来辅政，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还是高拱自己的人，所以高拱也没有急着跟冯保算账。但是就在第二天，另外一条遗旨颁布了，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高拱这才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局势对其是十分不利。但在短暂的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定，他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骆球、程文，三个人商议了一整夜，定下了一个应对冯保他们的计划。隆庆6年6月10日，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就任，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书，作者是高拱。他立即打开阅览，这一看不要紧，被吓得是目瞪口呆。这奏书的大致内容是说，太监不过乃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高拱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有关人等进行严惩。冯保懵了，他想不通高拱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呢？因为大臣的奏书虽说是直接呈送给皇帝的，但那已经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对朝政越来越懈怠，许多的文书都是由太监来转呈，皇帝往往看也不看，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这事情就算是结了。因此冯保扣住了奏书，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上了6个字：知道了，遵祖制，然后盖章还给了高拱。高拱呢，拿到这个奏书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只是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和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之后高拱再次送上了奏书，并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书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高拱的意思就是，冯保你把奏书交给内阁，也就是交给我，让我自己来签吧。 冯宝想要私留这件奏书就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书只是要个名分，他就把奏书交给了内阁。高拱拿到奏书后，代替皇帝在自己的奏书上批了字，大体写的是：我看了你的奏书，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高拱批完奏书又送回了冯宝那儿。看了高拱的批复，冯宝也没有在意，还是盖上了章。隆庆六年六月十三日的一大早，工部都给事中呈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的罪恶摘录如下：身为太监，竟然曾经向先帝进送邪造之药，也就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总之，冯宝乃一奸恶之徒，罪不可赦。同一天，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骆求上书弹劾冯宝窃权矫诏，应予逮捕审问。他们三位弹劾了冯宝之后，其他的官员也有随声附和的，一时之间京城里的舆论都是要杀冯宝。这冯宝这才知道了高拱的厉害啊，但是此时的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书，现在找皇帝也没有办法。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为您讲述明朝太监冯宝的历史故事。话说隆庆六年的六月十四，高拱拜访了张居正等人，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他们当成了摆设，但毕竟还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宝，必须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张居正呢，十分热情地招呼了高拱，并尊为上宾。高拱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最后他还问了一句：别人都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你怎么样？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自当听从差遣。他还加了一句：除掉冯宝，易如反掌。高拱听了很满意，捋了捋胡须走了，因为他还得忙着去联络其他人。冯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他就是皇帝。冯宝这才恍然大悟，虽说皇帝才十岁，但是毕竟他是皇帝呀，只要他下令处理高拱，那就一切没有问题了。但问题是，皇帝凭什么要处理高拱呢？张居正就想起了一件事儿，他跟冯宝说，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不过这句话还需要你改一改。隆庆六年的六月十五日，冯宝一大早就找到了万历皇帝，此时才十岁的朱翊钧，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就是他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因为高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其实高拱的原话是：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宝向皇帝报告的时候只改了几个字，高拱的这句话就从一句牢骚变成了谋反。因为皇帝还小，所以开始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他的母亲李贵妃不干了。李贵妃认为皇上刚刚去世，高拱说出这样的话是太不把皇帝和他这个李贵妃放在眼中了。 等到隆庆六年的6月16日一大早，皇宫当中传出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官员进宫。在高拱看来，这必定是对冯保的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正式的处理他了。高拱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然而几天前还好端端的张居正则说，我前几天中了暑，今天就不进宫了。高拱还对张居正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鼓励张居正的话，说今天进宫理论如果触怒了皇上，哈，我就辞职，你来当这个首辅。张居正连忙摆手，大声地说道，哇、哦、哪里哪里，您不要开这样的玩笑。经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还是上路了。不过呢，他说自己不太舒服，慢点走，高大人您先去，我随后就到。高拱兴冲冲地朝着早朝的地点无极殿走去，但是却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的中间。于是他跪了下去，圣旨上写的是这个意思，说先帝病天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随后张居正荣升为内阁首辅，这是毫无疑问的，李贵妃也被尊为慈圣皇太后。就这样，冯保、张居正和李太后三人垄断了朝中的一切权力。倚仗着李太后、冯保的支持，张居正终于得以放开手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明朝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势头。到了万历十年，张居正终于是积劳成疾，死于任上，时年58岁，谥号文忠。 中国古代历史五彩缤纷，变幻无常，常常出人意料。在明朝这个太监帝国，竟出现了一位太监政治家冯保。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明朝太监冯保的故事。 话说张居正去世，皇帝十分悲痛，他很是那么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的上不了朝。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但是在短暂的悼念之后，万历皇帝开始查找张居正以及与张居正亲近的人的后账了，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位冯保。在万历初年的时候，冯保的地位非常特殊，他既掌管司礼监，又提督东厂，还得负责小皇帝朱翊钧的生活起居，因而被小皇帝称为大办。根据李太后的指示，冯保对小皇帝严加管教，朱翊钧呢对他也很是敬畏。每当他与几个小太监玩耍时，一看到冯保，朱翊钧就赶忙正襟危坐，说道，大办来了。张居正的病逝使得冯保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而李太后也宣布不再干预朝政，21岁的朱翊钧亲掌朝政，而铲除冯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时太监张京和张成趁机罗列了冯保的罪状，要求驱逐冯保。此时的万历朱翊钧却还是有些心存畏惧，如果大办上殿来，那该怎么办？张京急忙给朱翊钧打气，既有圣旨，他怎敢再来？于是朱翊钧下了诏，冯保欺君渡国，罪恶深重，本当显露，念其皇考复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冯保听到这个消息，立马晕了过去。不久，冯保在南京凄凉的死去，他的家产随即被查抄。后来言官又纷纷弹劾冯保、张居正同流合污，多图不轨，导致张居正祸发身后，家人的境况凄惨不已。我们回过头来看， 一般来说，太监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就是中间不两立，而张居正与冯保之间的关系却打破了这种陈规。张居正是受过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却没有被儒家的一系列陈规所束缚。当张居正和冯保合作的时候，一些儒生简直想把张居正剥皮而后快。在他们看来，堂堂一个内阁首辅与宦官为伍，简直丢尽了士大夫的脸。而张居正看来，要想有所作为，跟冯保合作是最明智的选择。而冯保他也很有眼光地选择了张居正这个盟友，他也确实在张居正掌握权力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而构成了明朝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所以有人评价认为，在太监的行列里来评价的话，冯保可以称其为太监中的政治家。说到这里，本期迷幻时空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韩涛，代表编辑小小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